并通报了涿州市人大常委会上半年工作情况。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向宪法宣誓仪式。7月3日，保定市综合督导组到涿州市就县城建设工作进行综合督导检查。座谈会上，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向保定市综合督导组一行汇报了本市县城建设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督导组一行对本市县城建设工作表示充分肯定。督导组一行还到高端人才保障房和顺家园、永济公园进行了实地查看。为深入推进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整改工作，实现年底违法占用耕地清零目标，近日涿州市双塔办事处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改行动。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东来在拆除现场进行督导指挥。据了解，此违法建筑高11层，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我是马玉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建设金鸡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很熟悉的歌曲有没有？对，这是来自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中的插曲，刘雅丽演唱的《你为了爱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呢，是有舞台剧，有电影，有电视剧，对吧？那天我还特意把电视剧又重新的翻出来看一看啊，非常浓的这种怀旧色彩，包括看到这个邓萃雯，还有这个万绮雯，他们去参加这个就是歌唱比赛的这种类似于选拔啊，就是你会觉得哇、哦，真的是。想当年这部剧是多么的风行，直到现在他们的歌曲也依然在流传。孙伯伦带来的一首歌曲《给我走》。 什么游戏玩两遍，什么时候喝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苦念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无畏，只用笑颜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你说不爱我， 早说过， 那么不爱我，那么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新的位置，新的位置给我。其实白色就很美，一直开心不会累。 哎，你的酒还是没有喝够。麦克风它不离手。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比我才贵重。 孙伯伦带来的一首 新的歌曲啊，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给我走》。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阐述了追寻自我内心世界爱情观的一种表达，乐享人生。它不仅在音乐制作上就是有一种新颖的尝试，那歌曲立意上呢也是更加的贴近都市人感情生活的一种态度，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呢去产生共鸣，展现了一种洒脱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吧。那这首歌曲应该说也是一首现场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啊。那孙伯伦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把一个男人豪放爽朗还有这种可以说是苦中作乐的情绪啊，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1984年仲夏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凉啊凉》。在夏天到来的时候，还的确是需要这首歌曲来给我们带来一份清凉之意。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

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张学友2001年学友热专辑当中的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真的受伤了，无情未必真豪杰啊。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男人来说，不仅仅是有那种刚强坚硬的一面，他也会有那种脆弱的一面，所以呢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唱出了男人在面对某些或者比方说这个情感逝去的时候啊，内心的那样的一种脆弱吧，那样的一种伤感。陈斌带来的歌曲隐没在戈壁， 到底要多少悬念叠起才足够让我拥有记忆，就像留下墨迹渲染一出传奇，在人海茫茫相遇过你，体验过一些非议思思，越来越扑朔迷离，像隐没在戈壁，一幕幕心跳，一幕幕烦躁，就像是看不到出路，那感觉赤条条，像暗面没药，给情绪烧脑，扎进了下了课的思考，模式出了窍，你为何出逃，想得个明了，来者不能为答案子下个拐角，这风沙转移过了多少周期，反反复复的寻寻觅觅，我仿佛得到新的启示，我要为失去沉溺才能创造价值，一幕幕心跳， 这是电视剧《寻人大师》当中的插曲，由陈斌带来的《隐没在戈壁》。《寻人大师》呢是一部这个推理剧啊，也是一部这个原创网剧，我想不少的朋友应该也看过这部剧了啊。好，接下来听到的是黑豹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来自1991年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叫做 Don't Break My Heart， 我们一起来感受。

厕所，我们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好朋友。嘿耶，嘟嘟，好朋 友。锦绣儿童唱《一同去郊游》。听到这首歌曲总会想到小的时候，就是同学之间手牵手啊，而且是那种孩子跑的那种节奏啊。这是他们在1998年《情比姐妹深》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带有一份童趣，也带有一份欢乐。动力火车《爱到疯癫》。 房间，坟墓一样安静的夜，不肯死去的昨天，陪着我还在等谁？你一定没有变，一定还爱我，对不对？眼角不能有泪水，下一秒你就会出现。爬上你不遮掩的脸，我竟然还觉得很美。爱到疯癫，伤了痛了都没感觉，你要我等你到哪个期限我都奉陪。下楼去买烟，然后迷路迷了几天，怎样坚强的谎言对我都始终未解。你一定没有变，一定还爱我像从前，嘴角不能再流血，等一下问你不方便。爬上你不遮掩的脸，我竟然还觉得很美。爱到疯癫，伤了痛了都没感觉，你要我等你到哪个期限？你要我再赔上多少罪？ 动力火车2009年继续转动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爱到疯癫》，就是在爱情到来的时候会晕头转向，难怪有一句话说是就是爱情当中的人啊，可能这个就是智商是令人捉急的，换句话说可能就是判断力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差池吧。嗯，好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碧晨，这是他为电视剧《放弃我抓紧我》所演唱的片尾曲，叫做《当爱来敲门》，你做好准备没有呢？

想谁，我伴谁又想谁，别忘了下次再会。 林志颖为电影《大小飞刀》所演唱的这个插曲啊，叫做《戏梦》，也是他的一首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啊。节目最后呢，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伊能静的一首歌曲，2001年《关不住》专辑当中所带来的《你是我的幸福吗》。每每听到这首歌曲，就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问号，也许是说出了很多人就是在某一个特定时刻心里面那种想要得到答案的那样的一种心情。当你遇到一个你爱的人，双方也会爱得很浓烈，这个时候再接下去往下走的话呢，可能是走进婚姻的殿堂，或者说特别想把握这样的一份爱，可能在你的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号，你是我的幸福吗？是我能够把握住一辈子的幸福吗？伊能静演唱这首歌曲呢，也的确是把女人的那种细腻的心态表现出来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说我愿意。总是相信有更好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